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众臣看着安宁缓缓走近的身影，面面相觑。安宁除去大晋公主的身份，还是戍守西北的一员大将。只不过他性子捐狂，事宜也没有人要求他和其他朝臣一般上殿问政，像今日这般盛装上殿尚属头一次。安宁公主如此郑重的出现，难道这位彪悍的公主终于想通了，要来向陛下请求赐婚？这个念头一划过，府中有适龄子弟的老大臣们望着杀气腾腾的安宁，齐齐缩回了脑袋。阿弥陀佛，这等皇家富贵还是免了吧。安宁一路走到大殿中央跪下。 父皇，儿臣有旨要奏。 韩烨眼底隐有疑惑，不经意瞥见任安乐望向安宁时淡漠清冷的眼神，微微一怔。嘉宁帝向来对这个女儿极有耐心。 安宁，你有何事啊？ 安宁未答，突然抬眼望向任安乐的方向，任安乐唇角轻抿，双手负于身后，定定地看着他。 父皇，江湖中人散乱不羁，毫无法度，皇兄乃大晋太子，干系国祚，不可轻易涉险。 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？ 任将军出身草莽，想必能应付这些江湖中人，不如让他陪皇兄前去，也可护卫皇兄安全，不动兵火，妥善解决此事。 安宁这话一出，众臣大为意外。几个武林人士而已，不仅当朝太子亲父，如今还加上一个上将军，实在也太浪费了。不过众人皆知安宁公主和太子感情深厚，她紧张太子安全倒也可以理解。任安乐和韩烨皆是一怔。任安乐看了安宁一眼，眼底晦暗不明。听得此言，嘉宁帝的目光落在任安乐身上，他沉吟片刻，沉声道： 也好，武林中人喜好逞强斗狠，有任卿一同前往，朕更放心。任卿，你便陪太子左右，朕在京城等你们凯旋回京。 是，陛下。 任安乐神色平淡，行了几步走到安宁身旁。他淡淡瞥了一眼安宁攥紧的指尖，勾唇叩首领旨。从始至终，韩烨只是沉默地望着朝堂上的这番变化，面容温和，神情毫无起伏。散朝后，任安乐走下乾元殿，安宁不远不近，沉默地跟在他身后。朝阳门前的石阶上，任安乐突然停步，空旷的皇城之中，远远望去，将子的身影淡漠而疏离。 安宁，我以为十年不见，你会愿意我重回京城。 突然响起的声音石破天惊，安宁眼眶发涩，垂在腰间的手握紧，静静地看着任安乐的背影，嘴唇动了动。 子渊， 这句称呼极轻，转瞬便淹没在风里。他急走两步就要去拉任安乐的袖子，却在他转头的瞬间猛地停住，讪讪地收回了手。那双望着他的眼睛太过淡漠，像是冷到了骨子里。 我不是想要赶你离开，等避过这阵子，一切都相安无事了，你再和皇兄一起回来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也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你的身份。安乐，忠义侯府是传世百年的氏族，皇家没有出手便这么轻而易举地垮了，连我都觉得不对劲，更何况是父皇。他只是还没察觉到是谁动的手，若他知道任安乐就是帝子渊，这天下间便没有人能护下你。 所以你是为了我好才将我驱离京城？ 不止如此，安乐，我是大晋的公主，洛老将军一生效忠帝家，晋南十万大军一定早在你的掌控之中， 除了你的安危，我更担心安稳了20年的云下会兵戈再起。安乐，我不知道你回来究竟是想要做什么，但我不能拿大清的安稳来冒险。 我既然敢回京，就自然不需要任何人来保护。安宁，我想要什么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 任安乐转身离去，冷漠的质问声缓缓传来，安宁顿住，神情黯淡。待任安乐走远，他才提步离去。数十米远的太和殿外，韩烨倚在横梁上，看着两人消失在视野里。他抬手望向巍峨宏伟的皇宫，轻轻合住眼，半晌未动。尚书阁，见赵福欲言又止，嘉宁帝放下奏折问道： 怎么，连你也觉得朕派太子去化元山是大材小用了？ 奴才哪敢揣测陛下的心意，奴才猜陛下定是另有考量。 赵福连忙屈身道，一边说着一边替嘉宁帝满上茶杯。嘉宁帝点头： 近日京里的事太多了些，让太子离京也好。 陛下是说 你还要和朕打马会言？谷家败落得如此之快，寻常人可办不到。 陛下是怀疑帝家的内卫回来了？ 赵福问得小心谨慎。或许从10年前帝家覆灭的那一日起，嘉宁帝就在等帝圣天回来。只是如今真的当这一日到来时，谁都不知道韩氏天下还能不能坐得安稳。嘉宁帝微一沉默，才说道： 现在还说不准，要不是青南山是忠义侯府的管辖之地，朕也不会如此猜测。这次若忠义侯之事就此定案，不出差错，便是得谷家气数已尽，和内人无关。 陛下，既然如此，武城兵马司护卫皇城安全至关重要，陛下为何还会答应公主所请，让任将军随太子远赴化元山？ 任安乐虽说行事狂放不羁，可实力却是一等一的出众，朝中鲜有人及。嘉宁帝轻叩案桌： 太子乃大境储君，朕自是担心他的安全。再者，如今朕谁都信不过。传旨下去，此案了结前，武城兵马司除非受军令，任何人不得调动。 赵福颔首，正欲退下去，却被嘉宁帝叫住： 赵福，在东宫多安排些侍卫，看紧帝承恩，看是否有外人和他接触。 是。陛下这是要放帝家家主劫走帝承恩呢？ 深夜，人府，骆明熙裹着一件大氅，抱着热腾腾的茶，坐在木椅上瞅着任安乐。 没想到安宁不动声响的，就把你给弄到化元山去了。真不愧是嘉宁帝的女儿。他倒是聪明，两方都想护住，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能耐。 任安乐坐在窗户上，两条腿在窗下晃悠，望着月亮，没有回答。 陛下把武城兵马司都给抱在手里了，想必是对谷家的事起了疑心。明日你就要离京，打算怎么办？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，我离开了你不是还在？再说这趟最多也不过半个月。 我是个病秧子，指望不上了，你自己折腾出来的麻烦自己解决。 白耗了晋南这些年的粮食，晏殊虽说吃得多，有时候蛮力还顶点用。晏勤，大理寺该怎么查就怎么查，把忠义侯的证据都拿出来，其他事不用理会。 是。 紫云，你不打算让钟义侯来指证太后了？ 哼，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。钟义侯恶名昭著，就算他指证太后当年构陷帝家，又有谁能相信？ 那你是想…… 等我回来之后再说吧，化元山之行是逃不过了。 任安乐朝洛明熙摆摆手，从窗户上跳下来，踩着木屐朝房里走去。东宫书房，韩烨正在看书，听得宫人禀告帝承恩求见，抬眼道： 让他进来。 帝承恩端着煮好的参茶走进来，朝韩烨行礼： 见过殿下。 无需多礼，坐。这些事让宫人去做就行了。 下个月陛下便会下旨，我们马上就要做夫妻了，以后这些事我都会亲自来做。殿下这十年待我一如当初，我受殿下恩情，也想替殿下做些事。 帝承恩望向韩烨，眼底隐有情意。韩烨闻言翻着书的手一顿，抬手看向帝承恩的眼神颇有些意味深长。 有恩，你待姑如此之好，是在还恩？ 自然不只是报恩，承恩对殿下…… 即便是不说出口，看他面上的神情，韩烨也能猜到几分。 说吧，你来见姑可是有事？ 殿下，江湖中人向来凶狠，殿下此去千里定要当心。 放心，有任将军在，此行无忧。夜深了，你回元水阁休息吧。 是。 听到韩烨这么说，帝承恩神色一僵，但极快地掩住，起身行了一礼，缓缓离去。深夜圆月当空，冷风吹进书房，韩烨放下书望向窗外，突然有些期待明日早些到来。左相府，管家将一封密信送到江宇手上。江宇打开密信，挑了挑眉，将密信放到烛台里烧掉。 老爷，东宫里的那位连夜送来的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 看来他比老夫更心急。明日任安乐陪太子去化元山，帝承恩想让老夫派人趁乱取了任安乐的性命，这确实是个机会。你去安排人手。 是，我马上让白虎先去化元山埋伏。 不够，让青龙一起去。 管家一愣，青龙和白虎都是相府豢养的杀手，剑法虽不及当初穆王府里的龟息，但皆在顶尖之列，双剑合璧更是罕逢敌手。平日里便是他们负责左相的安全。 老爷，只是一个任安乐，何必派他二人同去？ 去的可不只是一个任安乐，化元山上武林人士众多，太子若是不幸亡故，和我们可没有半点关系。 左相摸了摸胡子，烛火下的脸庞幽暗不明，露出点点笑意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